欺他。 Thank you. 强盗杀人一听正火冒相爷哪里 前一人 出往下讲。问你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遵命。 林父站起来。 麒麟相爷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父取血陈庄，开封府去告，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韩 韩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，拿过布鞋抓来见我。 多命， 回我来。王朝， 哎， 命你去往此池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金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一事。 遵命。 赵虎，小雨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！ 啊！ 朝状元秦香莲，年32岁，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，必死安其妻。香莲堂下候审。 是。 请， 有请。 驸马公，不知驸马驾到，委屈原因，当面恕罪。 岂敢，本宫来得鲁莽，命崩海涵。 一安，驸马可知韩琦行凶之事？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，何不将韩琦带上堂来，一同审问？ 好，来， 安， 带韩琦。 香莲上堂， 来了。 看见香爷， 驸马公，驸马公， 阿弥公， 我认识他们。 韩琦哪上去了？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呢。 阿斗，大胆贫妇，竟敢诬告我父韩琦，哪里容得？袖手。看得见，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，一言不问，为何张剑就杀？ 我杀了他再问。 杀了他，你还问的什么？ 就是 什么？ 如此，本宫忙着了。 你特意的忙着。尽知，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，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。 你叫本宫认什么？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。 哎，本宫要你审问韩琦，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？对事哟，顺轿回府。 驸马哪里去？ 上殿动官。 本参哪国？ 本参你包明公。 我无私无弊，参谋何来？ 去耍笑本宫，还说是无罪吗？ 你这一笨，倒也有理。 无理，我也不无来。 驸马既然有理，就在开封。降了吧。

我要回呀奔，嘿，我走至近前用手推，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去公主，你听机灵去做半头女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韩信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让人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，孝不孝，仁不仁，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还做的什么人呐、啊？还不知犯了王法，犯鬼厉害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高兴也不饶，你这不义之人。 敢将我高公堂之上休在地 啊，陈世美羞花傲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怕个恼，气氛不过将你打。 一速叫你命安好， 大胆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犯两条，你命韩琦去寻刺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你错了， 我差韩琦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情厚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谁有你的杀人刀？ 你就是风 刽子手。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藏在风他的双亲不认刀，臣驸马 包明虎， 臣石梅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如今转了臣石梅。走上前来，忙见礼。 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翠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分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亲事相连，将他当杀妻，彼此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当乖乖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哦，红玉，我要原告正官司难，快叫回过头来，把项链交。才叫仗作黄国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 站起脸，起 臣既是皇家奴，当与黎民断冤亲。想念想念济公因何事？ 我太想我的小舅子，哪个抢了你的二后女？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王朝莽汉。 Oh, 数年千万年数莫做官。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居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奸阳人不住泪涟涟，只说是包相爷机关枪。如今我有冤到何处去告，我到哪里去诉？天哪天哪，这乃是欺负我这满乡的 打了哀家， 打了微臣， 打了哀家， 这鬼子仇。